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21集。次日，小修来取饭，橙子将早就准备好的一个食盒放在他手上时，小修的手指顺便在橙子手背上卡了一下油。橙子抽回手，使劲地在围裙上擦着。 喂，至于吗？ 小修蹙起了好看的眉。 你自重，小修大人。 小修黑眸一闪，欺身上前，几步将小厨娘逼到墙角，半眯的黑眸闪着幻彩的光。 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暗恋我。 妈？ 橙子瞪眼。 这么亲昵的叫我小修大人，还了解我最喜欢的口味。说，喜欢我多久了？ 你误会了小修大人。 啊，欲拒还迎，半推半就，我喜欢。 伸出手，在小下巴上揪了一下，抽身而去，一路走，一路得意的微笑，留下某水妖拼命的擦下巴。 死小修，从哪里看出半旧了？可恶！ 将食盒丢给离时，小修的眼睛里还闪着梦游一般的笑意，全身心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右手的指尖，那滑嫩的触感还清晰地感觉得到呢。离顺手掀开了食盒，定了两分钟，突然站起来，猛地向外奔去。正美美发呆的小修被惊醒了，不明所以，凑到食盒前看了一看，看到一份并非煮面的食物，焦黄的色泽，扑鼻的香气，这难道是人间小吃摊上常见的煎饼果子？那么李跑得那么急干什么去了？ 难道又是去看圣诞的小母鸡？这啥毛病啊？ 小修哀嚎一声，一跺脚拔足追去。他追到御厨房的时候，心碎地看到黎正强势的姿态将小厨娘压在墙角，貌似在强吻。小修第一个念头就是将黎拽翻在地，保以老拳，向前迈了几步又犹豫了。黎这家伙失去了橙子，这些日子都是萎靡不振，如果觅得心爱，说不定会让他从此振奋起来。作为好兄弟，是不是应该把小厨娘让给他呢？小修痛苦地站住了脚，捏着双拳挣扎。半晌，他下定了决心。 不行，什么都能让，女人不能让。 大步向前，来到黎的身后，扬起了拳头。一阵冷冰冰的对话传入小修的耳朵，将他的攻击冻在原地。说，你究竟是谁？小修这才注意到黎的右手并非是按在小厨娘后脑袋热吻，而是揪住他脖领子，将他拎到半空按在墙上。小厨娘的脸微微发白了，颤声回道： 啊，你以为我是谁？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样来撕自己的伤口？黎咬着牙，冰寒的视线落在橙子的脸上，将他的眸子刺痛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不能容忍，不能容忍任何人染指关于橙子的记忆。这只小水妖是用什么方式探听到了他们过去的细节？他想干什么呢？想侵占，侵占橙子的位置吗？四周响起了一阵爆裂声，厨房里所有的瓷器陆续爆炸，碎瓷四溅。橙子还想说什么，头却剧烈地疼起来，他忍不住尖叫起来，却很快叫不出来了。黎的手铁钳一样切在他脖子上，机遇窒息。小修大惊，大叫了一声： 快放手！ 伸手扯离的手臂却纹丝不动，抬头看他眼睛， 蓝眸里已经是狂风暴雨，完全失了理智。看眼前小厨娘就要被他掐死，万不得已，小修动用了法力，袭向了黎的后脑。黎本能地感觉到后面的袭击，下意识回身抵挡，也就松开了绳子。小修声一低，躲开黎的攻击，迅速捞起了软滑在地上咳嗽的橙子，向外跑去。橙子无力地挣扎了一下，喘息之间艰难地冒出微不可闻的一声。 黎子， 他没事，我们快走，你会被他的怒气杀死的。 小修不顾他的反抗，将他抱在怀中一路狂奔而去，身后传来房屋崩塌的声音。等橙子剧烈的头疼慢慢缓解的时候，微微睁开眼睛，发现是在一间豪华卧室内。房间内的装修和摆设无一不再替房主声明着，我很富有，我很有钱。橙子就躺在一张很富贵的大床上，床边坐着小修，正拖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他。 嗯，这是你家？ 只是我在紫禁城中的一处房产而已。 哦， 真是有钱人啊。 橙子，真的是你？ 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小修苦笑，从宫中逃出的那一刻，他叫了一声梨子。在小修的印象中，这样称呼梨的女人只有一个。待橙子来到这里之后，在他半昏迷的状态，小修查看了他的手臂，见到了那个熟悉的牙印。橙子瞄了一眼四周，没有半个人影，应该是安全的。 你要替我保密，包括黎，也在这不要告诉他。 小修的黑眸渐渐泛红，探手一把抱住了他，将他的银发脑袋按在怀里。 你活着，你没死，太好了。可是，为什么要变成水妖？为什么要变成厨娘？为什么？ 为什么勾引他？这句话实在是说不出口。一把推开橙子，夺门而出，找墙根发泄心中的怨恨去了。沉浸在朋友相认的喜悦中的橙子，见小修突然奔走，摸不着头脑，抓抓银发，嘟囔道：“ 嗯，他有毛病啊。” 十分钟之后，小修平静地走了回来。 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，黎为什么说你死了？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，你是我化身成水妖的原因。 橙子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当然谷中相处的细节略过不提了。小修听完蹙眉苦苦思索，却也如他一样完全不得其解。 小修啊， 橙子终于忍不住了，问那件万分不想问的事情。 黎跟月喜公主？ 顿住了，说不下去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